咗咁靓去边啊？ 去选美啦！ 你咁个猫样还选美？ 识礼。 你居然敢去共人地斗啊？ 天赋身材突出人未有。 你靓又唔系靓，个头唔系够。喂，要问答，你智力知识完全唔系有。 只要背景靠山势力厚。 车讲马嘴，你话咗去牛头，搞到主持乱龙又冇收。 我有办法。 咁错咗点补救啊？ 我认我在国外进修咯。听到啲中文稀老土兼落后。 你敢去出场，直情系献丑啫！ 我冠军上榜， 你定得过台友啊！ 港姐尊名实行夺刀手， 到时望见何必未有走？只见到阿卿佢窒人窒到嬲，你实行落选啊，定会眼泪流。 出场坚决同佢哋。 阿妹，我都系劝你唔好去咧。 点解？ 唉，到时你落选啊，会丑噶。 哈，你话唔得咩？我边样唔得啫？ 啊，身材正啊嘛。 使乜讲啊？ 油水桶咁38、38都系38。你居然敢去供人地兜啊？ 天赋身材突出人未有。 你靓又唔系靓，个头唔系够。喂，要问答，你智力知识完全唔系有。 只要背景靠山势力厚。 车讲马嘴，你话咗去牛头，搞到主持乱龙又冇收。 我有办法。 咁错咗点补救啊？ 我认我在国外进修 咯。 听到啲中文稀老土兼落后。 你敢去出场，直情系献丑啫！ 我冠军上榜， 你定得过台友啊？ 港姐尊名实行夺刀手， 到时望见何必未有走？只见到阿卿佢窒人窒到嬲，你实行落选，定会眼泪流。